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1章，穿过了秘密地道，依旧还有几分不敢相信的莫凡与林雨欣出现在了一座城中山的北面。大雨还在漂泊浇灌，晦暗不明的天空令整座博城都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之中。不远处传来的一声声令人心悸的咆哮钻入到耳中，霎时浑身不寒而栗。莫凡将目光往发出妖魔嘶吼声的地方看去，天哪，那是一片居民区，平矮的楼房，有些老旧的水泥街道，流淌着鲜红色血液的菜市场。那些血绝不可能是家禽的血，那是活人的血，汇聚成了一条条小溪，在大雨浇灌之下不停地注入到低洼处和下水道口。血红色，醒目的血红色。站在这座城中山山背处，以往雨幕中灰蒙蒙的薄城到处显现出血迹。博城是一座非常有南方特色的水墨城市，雨中博城更像是一幅唯美的画卷。然而今日莫凡看到了这幅画卷到处血迹斑斑，噩梦降临。嗷呜的一声颤响，博城的咆哮突然响起了，震得人浑身鸡皮疙瘩窜起。莫凡猛地回头听声望去，然而一个震撼悚然的画面映入眼帘了。灰色的天幕笼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博城标志性的建筑银帽大厦鹤立鸡群，近乎触摸到了灰色的天穹。可就在这伫立大厦最顶端，一个巨大的黑影趴在那儿，它的尾巴顺着银帽大厦的穹顶垂落，垂落了近乎一半，它的肉翼半舒展开，有一半朦胧在雨幕之中，另外一半却遮蔽了十几层的写字楼。他的头颅高高的扬起，那一声足以撼动整座博城的咆哮，正是从这足以吞云吐雾的血盆大口当中吼出的。这只巨大的生物，它就那样趴在这博城的最高处，博城任何位置都可以看见银帽大厦的穹顶，这也意味着整个博城都能够目睹这样一个苍猛庞然大物。这一幕让莫凡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半天都没法回过神来，太震撼了，这一切对莫凡来说太震撼了。什么幽狼兽，什么独眼魔狼，什么血纹巨魔鼠，在这趴在银帽大厦最顶端的生物面前，都像是虾兵蟹将一样的可笑。而妖魔的定义在这一刻，在莫凡的心中可谓是狠狠地被推翻了，他在人类的地盘却像是进入到了他自己的领地，人类那不过是他圈养在都市里的食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还是自己熟知的博城吗？妖魔不是被人类驱逐在深山老林里了吗？还是说人类的课本一直在自欺欺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根本不是人类，是这些正在血洗博城的妖魔。是噩梦，是地狱，却真实的可以感受到浑身每一寸都在因为恐惧而发抖。那究竟是什么？莫凡很久很久才回过神来，不久之前自己就在那可怕的生物地下15层啊，倘若不是通过密道远离了银帽大厦，那自己的命是不是也没了？ 一苍狼，统领级妖魔，号令成百上千妖魔，也不过是一声咆哮。整个博城能够在他一击之下还活着的人，只有军部首领展空。 统领级？ 莫凡愕然道。在猎妖小队里，莫凡也了解了不少学校课本中绝对不会提到的知识，那就是妖魔根据进阶层次的不同，一样也分为了几个级别。幽狼兽、巨眼星鼠、独眼魔狼，这些莫凡之前遇到的妖魔全部都是最低阶的奴仆级的生物啊。这奴仆级的生物在那些非魔法师眼中已然是屠夫，根本无法抵挡。 你在谛听看到的血纹巨魔鼠是战将级的生物， 地苍狼是更高一个级别的妖魔统领，也是这次血色警戒的罪魁祸首之一。除了血纹巨魔鼠、安界之外，还有上百只战将级的三眼魔狼，率领无数独眼魔狼，在与军部厮杀。军部能够守卫的防线有限，大概有1000多只妖魔窜入到博城内。猎者联盟邓凯已经率领所有猎法师，在封锁和猎杀城中妖魔。 林雨欣寒声道：“可是，为什么突然之间有这么多妖魔进攻博城呢？”莫凡仍旧感到难以接受。 黑教廷，是黑教廷的人干的。 黑教廷？ 这不是莫凡第一次听到这个组织了。 他们炼制出了暴躁之拳，一种几乎可以和地圣拳以假乱真的药剂。效果和地圣拳截然不同的是，这种暴躁之拳会激化妖魔的野性，让他们变得近乎失去理智去杀戮。虽然暂时不知道黑教廷是怎么将这魔狼种族吸引到博城来的，但他们将这种暴躁之拳撒在云雾之中，等到大雨来临，暴躁之拳就成为了一种最可怕的催化剂，使得魔狼族群开始疯狂地进攻博城。 当初林雨欣发现这种暴躁之拳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等到一切灾难降临，他才猛然醒悟，冷汗淋漓。在林雨欣看来，这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毁灭，有人想要借助妖魔种群彻彻底底地血洗博城。会做出这种人神共愤之事的唯有黑教廷。那现在呢？莫凡沉着声音问道。 黑教廷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博城，将这里变成一个人间地狱。异苍狼固然强大，却还不足以在一两天的时间将博城化为血肉池。但如果再出现几只跟异苍狼同一个级别的妖魔，我们博城即便等到了增援，也会死伤殆尽。 林雨欣目光冰冷地说道。莫凡沉默了，彻底的沉默了。面对这场灾难，自己似乎变成了逃难的一份子，什么都做不了。 莫凡，你现在做好两件事。第一，保管好地圣权，无论如何别让它落入到别人手中。我有预感，黑教廷很可能迫切想要得到地圣权。 林雨欣神情无比严肃地对莫凡说道。第二件事呢？莫凡问道。 尽量在这次灾难中活下来，我的身份比较敏感，那些黑教廷的人必定认定我手上携带着地圣权，所以我现在会故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要做的就是带着地圣权尽可能地藏起来，尽可能活下来，不要让黑教廷的人找到，更不要让地圣权落入到黑教廷手中。 此刻莫凡内心不停地骂着娘，凭什么把这种烫手的东西交到我的手上啊。林雨欣看到莫凡内心有些犹豫，脸上浮起一丝苦涩，却什么都没再说。林雨欣整理了一下已经有不少血迹的乳白色制服，更是毫不留情地将有些凌乱的头发给全都斩断了。戴上帽子，自有一股英气的林雨欣已经快步朝着这座已经被妖魔涂的血迹遍地的城市跑去，一边跑一边用没有多少感情的话语对莫凡道：“ 我会引走所有黑教廷的人，只要你不傻自己撞上去，成功抵达胜利的安全隔离区，你就不会有事了。” 说完，林雨欣已经快速地消失在了瓢泼大雨中。奔跑之中，林雨欣没有回头去看那名学生。他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一颗义薄云天的心，但他相信每个人终究会有他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东西。相依为命的妹妹已经成为了这场阴谋的更早牺牲品，她现在唯一要守护的东西只剩下这地圣权。莫凡恶立在那里看着林雨欣远去的身影，却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惜根本不给莫凡有过多思考的时间，莫凡猛然间从这山背位置看到了天蓝魔法高中后山上有一群东西在奔逐，他们身躯健壮无比，无比轻松就撞断了那些树，他们就像一群野狼正在冲入到没有栅栏的羊圈之中。 那副贪婪已经从他们迫不及待的飞驰中看出。糟糕了，学校又有妖魔窜入，数量还相当之多。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2章。安全隔离区是魔法协会和猎者联盟共同设立的，那里有魔法师守护，有大结界守护，离莫凡所在的这座城市中山大概有3公里左右。可是凭借着一个人的力量，莫凡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安然无恙地穿过这已经遍布众多妖魔的3公里城区了。虽然他们经验不足，但终究是魔法师，我得和他们一起撤离到安全隔离区，莫凡说道。倘若遇到一只妖魔，莫凡雷系和火系并用，不能够达到完全击杀，也不至于被其杀死。可是从自己这高处往下看，很明显独眼魔狼并不全是孤独作战的，只要有2只独眼魔狼出现，莫凡就根本无法应对了。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和学校的同学们会合，一个人的力量在这场灾难中太过渺小了，除非能够达到总教官斩空那样的境界。莫凡快速地朝着天蓝魔法高中赶去，这座城中山往下穿过几条老巷子就是天蓝魔法高中的侧门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片城区暂时没有被大量的妖魔血洗，在附近的居民要么躲入到地下室，要么都在往安全结界区逃。灾难来得太过突然了，很多人甚至刚刚从美梦中醒来，一睁眼就坠入到了无比恐怖的现实当中。学生们今天都在笑，原本是在为人生魔法高考做冲刺的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去面对血淋淋的竞争，迎来的竟然是这样的血色灾难。第一次见到妖魔都会吓得尿裤子的同学们，在这样遍地妖魔的城市里又会如何？确实很难去想象啊。 撤离，必须赶紧撤离，这里非常不安全。 办公室里，薛木生义愤填膺地拍着桌子道。朱校长以及其他校长级的都不在，学校决策落在了陈伟亮这位教导处主任手上。然而陈伟亮坚持认为，让学生们待在学校里，由全体学生和老师组成一个安全防线，抵抗妖魔的入侵。薛木生并不这么认为，学生老师的数量固然够多，可一旦出现更多的妖魔，学校这里根本就站不住脚。天蓝魔法高中真正强的魔法师全部都在整座博城奔驻着，眼下他们这些学生和老师只能靠自己。 主任，主任，后山有一大群独眼魔狼过来了，蓝老师被分尸了。 周老师脸色煞白地说道。办公室里所有老师的脸色都变了，事实上就算是成年魔法师的他们又何曾遇到过这样的灾难。眼下妖魔在城市中肆意，见人就吃就撕，同样不是非常具备对抗妖魔能力的老师一样是吓得双腿发抖。 学校没有结界，只要同时出现几十只妖魔，我们必定损失惨重，这是血色警戒，血色警戒下唯有安全结界才有存活下去的希望。 薛木生歇斯底里地咆哮道，这帮老师教魔法都教傻了吗？血色警戒是有案例的，那案例上分明告诉了后人，不要妄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安全结界之外与妖魔抗衡，存活率不到30%啊。高一高二今天都放假在家，高三学生为了备考和交代高考事项，所以都召到了学校。也幸好这次在校的都是高三的学生们，这批学生都经历过历练，见识过妖魔，魔法基础也是最扎实的一批。若是齐心协力，凭借着1500名学生和100多名老师，没有理由抵达不了安全结界。安全结界离他们学校仅仅3公里啊！ 撤离，撤离！所有班主任作为自己班级的领队，所有任课老师平均分配到相应的班级，务必集体抵达安全结界区。 陈伟亮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学校一共有1700多人，假如血色警戒下在外的存活率只有 30%， 就意味着他们继续待在学校会有1000多人就此丧命。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呢？老师们在这种时候执行速度相当快，他们已经快速往自己的班级让学生们全部聚集在操场上预备撤离。几乎在做出撤离这个决定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位风系的老师灰头土脸地跑了回来，告知陈伟亮， 又有大概40只独眼魔狼在后山出现， 撤，赶紧撤，让时间老师们无论如何都要顶住，千万别让妖魔窜入到学校。 陈伟亮大惊失色道，那位风系老师一脸的苦涩，一共50多只的独眼魔狼，仅凭实践课老师来拖延，怎么可能啊？薛木生匆匆忙忙地跑向了他的尖子班，尖子班的实力最强，像其他班级的学生连魔法都还不能完整释放出来的也大有人在，说是有1500多魔法师的战斗力，事实上真的能够去面对妖魔的也就几百，这还不排除在妖魔面前释放不出任何魔法的可能。刚要入班，薛木生迎面撞上一个相当眼熟的学生，这让薛木生大喜过望。 莫凡，怎么是你？ 我从地圣泉的密室逃出来了，正好在学校附近。薛老师，我们赶紧撤离到安全结界吧，不然死的人会更多的。我听那位地圣泉副守卫长的语气，这恐怕还不是妖魔进攻的最高峰。莫凡气喘吁吁地对薛木生说道， 我也这么认为，现在已经在组织撤离了。 薛木生严肃地点头道， 那再好不过，事不宜迟，快离开这儿吧。我刚从岐山公园那里下来，看到我们后山上有很多的独眼魔狼，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跑过来的。 真的吗？那必须要尽快撤离了。 薛木生愕然地说道。在莫凡看来，现在的状况恐怕不单单是1000只妖魔侵入城市那么简单了。从莫凡刚才那个位置可以看到，有不少妖魔都是莫名其妙地钻了出来，除了独眼魔狼之外，还有巨眼星鼠，也就是说躲在地下室是绝对不安全的。在巨眼星鼠面前，地下室就是他们的家，分分钟被挖出来吃掉啊。 凡哥，原来你在啊，看见你真是太好了。 张小猴看见莫凡就跟看到自个儿亲人一样，激动的眼睛都快红了。想当初第一次遇到妖魔的时候，多少人吓得晕了过去，而如今成千上百的妖魔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一滩滩的血迹，根本没有几个人能够镇定得了，早已经有不少的女生在那儿哭了。对学生们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可怕，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家人的情况如何。看到整个班级沉浸在那份恐惧和绝望中，让莫凡不禁想起了自己原本世界里的地震、海啸、台风这一类自然灾害。在大自然面前，人真的很渺小，很渺小，而在成群结队的妖魔面前，人类同样是无助的。此刻突然听见嗷的一声嘶吼，那是从后山篮球场传过来的。坐在靠近窗边的学生目光顺势望下，却毛骨悚然地发现一只独眼魔狼从山坡处一跃而下，那矫健的身躯在篮球架上猛地一踩，整个篮球架生生地被踩到了地面，一下子砸得粉碎。而那只独眼魔狼通红的眼睛缓缓地抬起，无比贪婪地注视着教室里可口的学生们，从这双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饥饿与贪婪。这一栋教学楼顿时传来了女生尖叫声， 妖魔！ 窗边的那名平日里学习相当刻苦的男生脸色煞白地说道，和当初的幽狼兽比起来，这独眼魔狼力气要更甚几分，与其对视便头皮发麻。 全体同学跟我走，风系的到前面去探路。 薛木生急忙大喊一句，窗边的学生连滚带爬地往楼道跑，可楼道中还有一大群其他班级的学生，他们也在疯狂地拥挤着，也在失去理智地尖叫。尖叫声、哭喊声、老师们的叫声，这些响彻了整个楼道，完全变成老师们难以控制的地步。莫凡还站在教室里，他注视着这些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学生们，眼睛里面却是感到几分悲哀。 就像一群野生的麋鹿，一旦有一只麋鹿受到一匹野狼的惊吓后，就会撒腿飞奔。当其他的麋鹿看到这一幕之后，他们也会跟着慌乱逃跑的。事实上，野狼只有一匹，只要麋鹿们抱团立起鹿角，纵然再多几只野狼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这份恐惧会传染，包括莫凡自己原本所在的世界里也一样存在着，否则为何总会出现那么多骇人听闻的踩踏事件呢？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3章，教室里一下子被吓退了一大半的人，平日里学的那些本领在这个时候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雷印狂策， 教室里传出了一声吟唱。莫凡转过头去，发现许昭庭怒然出手，一道道狂猛的雷电之印从空气中钻出。这些紫色的雷电印记在许昭庭的命令之下疯狂地朝着那只独眼魔狼鞭打过去，尽管准头有一些欠缺，却仍旧有很多道雷印命中了那只独眼魔狼。电弧贯穿，相互交替，每一次掠过都让那只独眼魔狼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吼，浑身上下的肌肉都在这狂策的威力下抽搐了起来。 哼，一只独眼魔狼也能把他们吓成这副狗样，你帮孬种。 许昭庭满眼不屑地扫了一眼那些落荒而逃的人。 就是啊，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几只独眼魔狼不成？ 王三胖也站了起来。话刚说完，王三胖也在短短3秒钟时间完成了他的地波之术。他那肥胖的双手拍入到教室地板，霎时一道岩石波动顺着教室一直传到水泥地的操场上。那只肌肉被麻痹的独眼魔狼在地波的快速传输下狠狠地撞在了另外一座篮球架上。周明也算是有点胆识了，很快完成了火系星轨，手上多出了一团火丝。在那只独眼魔狼还没有机会爬起来的时候，周敏的火丝已经划破了教学楼的旗杆，准确地命中了被压在篮球架下的独眼魔狼。火丝粉骨的威力自然强劲，瞬间就将篮球架给烧成了灰烬。而那只独眼魔狼在这焚烧下更是哀嚎连连，正在操场上肆意地翻滚。很快又有几道不同系的魔法从不同的位置砸落，从技能的级别上来看，显然是一些实践课老师所释放的。他们合力之下快速地将那只狂躁的独眼魔狼给轰成了一具黑焦的尸体。看到独眼魔狼被快速解决掉，莫凡稍稍松了一口气，看来学校里也不全是一堆废柴。 你们几个都跟我来。 薛木生对留在教室里表现得比较镇定的学生说道。许昭庭、赵坤三、慕白、周敏这几个都是当初历练的时候就已经敢正面迎击妖魔的人了，如今过了一年的他们对妖魔的恐惧已经远没有当初那么深了。众人跟了过去，却不知薛木生为何突然留下他们这群人来。 本来这样的重任应该是由老师来担当，可是后山出现了大量的独眼魔狼，我们老师的战斗力也是相当有限，眼下我们必须借助你们这些学生的力量。 薛木生从未有过的严肃道。 老师，都这种时候了还是不要太浪费时间了，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王三胖不由得道。 我们需要一个先锋小队，这个先锋小队恐怕大部分得由学生来组成。先锋小队将脱离大部队几乎独行，并且是走在整个大部队的前面，我们整个学校近2000人会顺着先锋小队所走的畅通道路前行，全校学生就属你们这群人战斗力最强，都不逊色于任何一位老师，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组成一支引领大家走向安全结界的先锋小队。 薛木生说道。这番话说完，众位学生都沉默了，一时间根本拿不定主意。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确定脱离大部队后是否能够与妖魔做抗衡， 让他们作为先锋小队的话，确实存在太多的风险。 这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不会强求。你们不愿意，我会再去寻找别的学生。只是多耽搁一些时间，危险性就会扩大几分。这个先锋小队会由我来带队，你们以最快的速度给我答复，好吗？ 薛老师，我加入。 周敏几乎没有一丝犹豫，率先加入到了这先锋小队中。 我也加入。 许昭婷也没有考虑太多，王三胖和许昭婷是好基友，许昭婷都加入了，他只能够苦着脸加入。薛木生微微点头，有雷系法师在，这支小队的战斗力会提升一个层次，应该能够顺利抵达安全结界。 我也加入。 慕白和他的狗腿子赵坤三对视了一眼，最后也选择加入。紧接着一名成绩相当优异的土系男生也加入了进去，张小猴却是将目光落在莫凡那里，显得自己很拿不定主意。 三哥，我们是跟大部队还是做先锋队？ 张小猴问道。 我们也加入，莫凡回答道。 哼，没有想到凡哥也是这样深明大义的人。 张小猴真能苦中作乐，这种情况下也能够咧开嘴笑。 跟着大部队更危险， 莫凡淡然地说道。 为什么？ 张小猴很是不解地问道。大部队少说也有1700人，这么庞大的数量，即便遭受到一群的妖魔进攻，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才对啊。毕竟这1700人中几乎都是魔法师。 你刚才已经看到了，仅仅一只独眼魔狼出现，整个楼层都慌乱不堪，这是弱者的一种本能，不仅相互传染恐惧，还会将恐惧无限放大。所以大部队的作战能力其实相当有限，不出意外，只要100只妖魔就足以让大部队全军覆没。这么大批人进行前行，是相当容易招来妖魔群的，甚至是引来更高级的妖魔。我不想跟一大群绵羊为伍，那个时候生死不是由你自己能够把控的。 莫凡低声在张小猴耳边说道。张小猴听完之后有些惊讶地看着莫凡，他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张小猴自己也分不清莫凡说的这些话究竟是否正确，他只是下意识地去相信莫凡的选择。张小猴其实并不知道，莫凡算是一个猎妖很有经验的猎法师了，在那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使得莫凡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千万别以为人多力量大。为什么猎者联盟都是组成小队去外面捕猎？难道他们不知道人多更加安全吗？事实上，人越多就越容易引起成群结队的妖魔的注意，也就最容易变成更高级妖魔的食物。先锋小队人数不会太多，假如遇到成群结队的妖魔，他们大可以避开，行动起来会更加自如，要逃要打也可以马上做出决定。可如果在大部队没遇到一大群妖魔是安然无恙，一旦遭到某只战将级生物和他的妖魔群的注意，大部队必定被血洗，这种血洗性命就不是由自己掌控了。先锋小队一共有10个人，薛木生将负责领队。穿过了学校大门，街道上已经不怎么能够看到人了，散乱的一些城市垃圾，翻倒满是杂碎货物的小摊儿，敞开却没有人看管的店铺，血色警戒一拉响，所有的市民要么躲入到屋子里，要么开始拼命地往安全结界处跑，乱成了一锅粥。这也是学校人员并没有第一时间撤离的主要原因。不过仍旧有一大部分的人没有撤离到安全结界之内，随着天蓝魔法高中开始往安全结界迁徙，很多在附近的居民都纷纷涌了过来，想要借助天蓝魔法高中的学生和老师的力量，安全度过这长达3公里的可怕街区。先锋小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爬到高处的张小猴很快就看到了这众多民众往学校这里聚集的一幕。 恐怕这次大迁徙人数要超过4000了，这片城区有很多没有第一时间抵达安全结界的人，他们又不敢独行，现在啊，就像小铁屑一样从不同的地方不断地吸纳到大部队里边。 张小猴从一座老楼到处跳了下来，对众人说道。 嗯，人多一些应该能够避免受到一些小妖魔群体的攻击， 不过也会让整个大部队变得更加累赘。 薛木生开口说道，魔法高中和魔法大学不同，魔法大学的学生他们的战斗力比一支正规军队还要强大，而魔法高中毕竟培养的都是一群还未满18岁的魔法师学徒，在这血色警戒下能够保护好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保护民众那真是太过牵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总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吧。 周敏说道， 走吧，现在大部队变成了4000人，我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薛木生说道。众人点了点头，张小侯、张露营两个风系的魔法师负责探路，其他人员紧紧地跟随着。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84章。薛木生显然是一位从过军的老师，对人员的调配和队形的保持有一些经验，不至于面对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主意。十人行进的速度还算比较快，笔直地穿过学校门口的主街道，再通过一片步行街和一片电梯房小区，就可以看见安全结界了。主街道长有1公里，上面停满了被丢的车辆，完全的堵塞，别说是校车没法通过了，恐怕自行车要想找到一条顺畅的道路都有些困难。交通基本瘫痪，只能通过步行。3公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究竟会发生什么，谁都说不好。 前面书包停车，扭着巨眼星鼠。 张英露脸色煞白地跑了回来，有些气喘吁吁地对众人说道：“ 他在啃一个小孩。” 张小豪补充了一句：“他们俩看到的时候，那小孩已经死了。”只是这样一幕就那样血淋淋地落入在眼帘，又是怎样的惊悚与悲哀呢？继续往前走，绕开了一辆横在街道面前的大巴士之后，一眼就可以看见那染上了鲜血的书报亭，还有那倒在血泊当中的10来岁的小男孩。 巨眼星鼠呢？ 薛木生皱起眉头，目光搜寻着，却没有看到他们说的巨眼星鼠的身影。 他刚才明明 咕咕咕，张英路刚要说话，旁边的一辆大众汽车后面猛地窜出了一个满是獠毛的身影，两颗硕大的门牙朝着毫无防备的张英路咬去。扑哧的一下，张英路是一个看上去很瘦弱的女孩，可她那脖梗却在众人惊骇之中被巨眼星鼠一口咬下，鲜血肆意地喷洒了出来，涂抹在那辆还印着广告的大巴上。这一幕出现得太突然了，就连薛木生老师也根本没做出一点准备。他就在张英露的旁边，这个女学生脖子上的血喷到了她脸上。躲到巴士上，快！惊变出现的那一刹那，莫凡对所有人大喊了一声，所有人如梦初醒，跌跌撞撞地冲到了那辆巴士上。薛木生反应还算比较快，他拉着张小猴跳入到巴士，而那只可怕的巨眼星鼠刚要继续杀戮，却因为体型的关系撞在了巴士的门上。其他人也有些慌乱了，同样躲入到了巴士当中。许昭廷这个家伙看到张英露就那样被杀死，愤怒的他更是开始呼唤雷元素的力量。莫凡原本也打算连接星轨，可是洒落下的巡妖粉竟然朝着不同的方向飘去，这让莫凡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其他人赶紧爬到巴士上面去，这里不止一只巨眼星鼠，莫凡大喊了一声。说完这句话，莫凡一把拽住旁边望向施展魔法的周敏，拉着他往大巴士处跑。 猴子，别管张英露了，他已经死透了，快把那只巨眼星鼠引开，否则我们全都要死在这儿。 莫凡一边跑一边对张小猴喊道。张小猴还算是冷静的一个，在巨眼星鼠发动攻击的时候，他已经施展出了风轨。 张小豪还是单纯的想要去救张英禄，可惜他并不知道在妖魔这样的偷袭下，根本没有几个初阶魔法师有活下来的可能。张小豪的眼睛都通红了，仅仅一眨眼，同班两年的女生就这样死了。这该死的妖魔，这该死的妖魔！ 风鬼，闪步！ 张小豪很快便吸引了那只满口鲜血的巨眼星鼠注意，凭借着二级的风鬼，张小豪的身影灵巧地在那一堆杂乱停放的车辆之间穿梭着。巨眼星鼠每每想要用利爪撕开张小猴胸膛的时候，捕捉到的总是张小猴留在那里的一团气流。 猴子，小心，还有一只！ 莫凡已经爬到了巴士上方，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撩毛身影弓着身子躲在巴士停靠点的广告牌的后面。张小猴快速地移动着，一只獠牙巨兽就死死地追击着他，他又哪有时间顾及到另外一只巨眼星鼠的位置呢？莫凡是通过寻妖粉飘动的方向看到了那只无比狡猾的巨眼星鼠。这些妖魔们，他们一直生活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不识手段比安逸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类强太多了。没有真正经历过猎妖的魔法师也会一样被击杀的，就像张英禄那样。作为一个风系魔法师，他并不知道该时时刻刻将自己的风鬼捏着。 快看，他脖子在伸长。 周明也看到了那只公交广告牌后面的巨眼星鼠，急忙跟莫凡说道。莫凡一看，心中暗叫糟糕，巨眼星鼠的能力可不单单是啃咬和撕抓，最恐怖的还是那一道从瞳孔中释放出的猩红光束，那是足以打穿人身体的可怕力量。此时那只巨眼星鼠目光锁定的正是张小红。 光耀失明！ 莫凡万分焦急之时，薛木生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传出，一团乳白色的光团发出了炙热的光芒，忽然出现在了那只探着长长脖子的巨眼星鼠的面前。这光芒非常的强烈，广告牌上面的漆仿佛都要被这光给融掉了。在巴士里的学生们赶紧闭上眼睛，可依然能感受到这光的灼痛。光耀就在那只巨眼星鼠眼前炸开了，强烈的光芒就像一柄柄利刃一样刺入到这只瞪大瞳孔的巨眼星鼠的眼睛当中。可以看见巨眼星鼠的眼角膜都烧了起来，并且迅速地蔓延到了整个眼眶。原本要释放猩红光束的巨眼星鼠在这光耀之下可以说是彻底被烧得失明了，一连发出了一串串哀嚎声，毫无方向的乱撞。这个时候，张小猴才终于意识到广告牌位置还有一只巨眼星鼠，他迅速地转换了位置，甩开了追击他的那只怪物，跑回到了众人面前。 徐老师，谢谢。 张小猴有些喘气地说道。这一道光耀直接闪瞎了一只威胁大家的巨眼星鼠，剩下的那一只等大家有时间连起星鬼，这畜生就别想再伤到他们。首先出手的正是莫凡，他是所有人中完成星鬼速度最快的。三级的火系魔法可以说不给那巨眼星鼠一点闪躲的余地，一串愤怒的爆裂之焰赫然在杀死张英禄那只巨眼星鼠面前轰然炸开。丢丢丢丢，这一爆炸瞬间引起了那些轿车刺耳的警报，无数的车窗玻璃在莫凡火姿爆裂下迸射开，巨眼星鼠被轰在了一家奶茶店紧闭的卷帘门上，身上的毛发全部都焦掉了，皮开肉绽，可以看到里面满是玻璃渣的肉和骨。薛木生一转头看着掌控火焰轰杀巨眼星鼠的莫凡，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和惊喜之色。不愧是三级的火姿，这威力竟然将一只妖魔直接轰得再难爬起身来。先锋小队有莫凡这样强大的学生在，应该不至于全军覆没。 这个畜生，我要声波了他！ 王三胖和张小猴都显得异常愤怒。就在刚才，畜生咬死了他们的女同学，要知道再过几天他就可以踏入美好的魔法大学了呀，结果被这么一个丑陋的东西给杀死了，谁能够控制得住从内心涌起的愤怒呢？ 别过去，他没有死！ 莫凡顿时大声呵斥道。王三胖刚要上去为张映露报仇，那只看上去都快死透的巨眼星鼠竟然一下子窜了起来，杀人的门牙朝着王三胖扑了过去。王三胖脸色都白了，下意识地朝旁边翻滚，锋利的门牙啃下，在王三胖的肩头咬下了一块血淋淋的肉，看得所有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畜生，去死！ 许昭廷一怒之下，周身一道道雷焰扭动着身体，如同雷电鞭子一般，朝着这狡猾无比的巨眼星鼠抽打而去。雷印狂策的威力相当刚猛，抽的巨眼星鼠血肉模糊，再加上反反复复传递的电弧，使得巨眼星鼠身体再无法动弹半分，只能够在原地痛苦地低吼着。王三胖连滚带爬地回到了巴士，鲜血顺着他的肩头潺潺地流出，那双充满着恐惧的脸煞白无比。许昭廷、周敏、张树华三人连续魔法轰击，把这只巨眼星鼠轰了一个稀烂。这一次巨眼星鼠是死得不能再死了，可是众人脸上没有一点点轻松之意。这就是真正的妖魔，杀人只在一瞬间，哪怕一点点的疏忽，魔法师也会命丧黄泉。 还好你提醒，不然王三胖也和张英露一样。 徐昭廷呆然地对莫凡说道。薛木生也重重地点了点头，连他都没有想到，他们所谓最强学生组成的先锋小队，竟然在第一次与妖魔相遇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死一伤。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85章。 莫凡，你好像对妖魔的习性了解比较深，你来带队指挥，我和何宇同学负责保护。何宇，虽然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非常过分，但张英露是如何被杀死的你也亲眼目睹了，现在不是蹲在地上发抖和为死去的人哭的时候。无论如何，请你在下一次妖魔攻击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释放出水系防御技能来，否则我们剩下的九个人未必会活到安全结界，而身后4000多名跟着我们前行的人也会就此失去方向。 薛木生走到了吓得神志恍惚的何宇面前，非常认真地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完不成星鬼。 何宇脸上都是泪水，他很害怕，害怕自己也会像张英露那样。 尽你最大可能，只要你能明白释放出一个水域就意味着能够救我们一命，我相信你会做到。 薛木生说道。莫凡看了一眼已经哭得哽咽的何宇，不由叹了口气。小可也是水系魔法师，他一样掌握的只是2级的水域，然而何宇在真正的妖魔面前和一个普通的少女没有任何区别，他根本完成不了任何一个技能。倘若队伍里的人都是如此，接下去再遇到妖魔还会有人死亡。现在莫凡也不知道究竟会有多少人丧命，只能够硬着头皮往前走。既然薛老师让我来领队，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记住我说的这番话，不说顺利抵达安全结界，但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死亡。莫凡看着显得有几分失魂落魄的先锋小队，这支先锋小队终究把妖魔想得太过简单，历练那也只是历练。幽狼兽在发狂之前根本没有对任何学生产生杀心，可真正的妖魔绝不可能这样，他们会想尽一切方式把人给杀掉，哪怕他们知道自己死定了，也会拼尽最后的力气再拖一个下水。妖魔他们天生生存在相互杀戮的环境之中，他们太懂得如何给予敌人一击毙命的技巧了。我们面对的妖魔主要有两种，巨眼星鼠和独眼魔狼。巨眼星鼠其实还算好对付的，可怕的是独眼魔狼，他们的凶残和狡猾 远在巨眼星鼠之上。假如我们遇到三只以上的独眼魔狼，不要犹豫，各自逃命吧。运气好只死三个，假如不跑全得死。莫凡斩钉截铁地说道。事实上，同时出现两只独眼魔狼就足以对这个先锋小队造成致命打击。莫凡现在只希望这些同学能够明白，妖魔可怕的程度比老师们在课堂上说过的强百倍千倍。这不再是实践，也不再是历练，这是一场殊死搏斗。赢了活着，输了全死。许昭廷、王三胖、周敏、慕白、赵坤三、张小侯、何宇、张树华、薛木生等人都注视着莫凡。这次莫凡多次出声提醒，可谓是让大家避免了第一次就伤亡惨重的现象。他们在认真听的同时，也在暗暗惊讶，为何同样是高三的学生，莫凡会比大家敏锐这么多。莫凡把一些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告诉了大家一遍，就比如说王三胖那种蠢得至极的行为。任何一只看上去被你击杀的妖魔都不要轻易靠近，他会拼尽最后力气与你同归于尽。猴子，你负责探豪路，一切行事小心。莫凡叮嘱张小侯道。张小侯重重地点点头，现在他一切都听莫凡说的。慕白，把你的冰幔掌握好，记住，冰幔现在用来保护大家，别指望冻住移动速度超快的妖魔。莫凡对慕白说道。慕白皱了一下眉头，想说话最后却吞回到了肚子里。他是对莫凡有很大的成见，然而和大家包括自己的性命相比，这种成见其实真的微不足道。他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自己要如何使用冰幔。莫凡用最快的速度交代了所有人之后，不由得深呼吸了一口气。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安然度过这条长达3公里的死亡路线，只期望大家的运气能够好一些，别同时遇到三只独眼魔狼。队伍继续前行，这一条长达1公里的主街道上没有再遇到妖魔，倒是在一些居民楼中发现了一些没有来得及撤到安全结界的老人。先锋队是没法护送任何一个民众的，薛木生只能够告诉这些老人，等大部队往这里来的时候要赶紧跟上，否则真的相当危险。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堵塞的，偶尔看到一些人还妄想开着车到安全结界，结果还是被堵在路上丢车步行。看到路上的人，薛木生和周敏都会告诉他们先找地方躲起来，等大部队来了再跟上。穿过了这条主街道，马上就到了明园小区。明园小区是博城一片还算比较上档次的电梯住户楼，整个小区装饰的如同一个城中小公园，占地面积相当大， ABCD 四个区要完全横穿过去也仅仅1公里的距离。这一栋栋排排林立的住户楼中，究竟还有多少没有撤离的人，谁也说不好。他们认为在这么高的楼房中是安全的，那就是安全的。明园小区外的围栏是形同虚设，莫凡已经看见有几处被撞毁了，这就证明这个如同公园一般大的小区肯定有妖魔走过。顺着小区的侧门走近，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水池，水池上飘着一具保安门卫的尸体，水池的水也变成了红色。大雨是稍微停歇了，那么这座城市的血迹就更无法清洗了。看到这遍地出现的血迹，从这里走过的先锋小队不由得汗毛竖立。 你听见了吗？那个楼层里有什么东西在叫。 周敏靠着莫凡小声地说道。莫凡往其中一栋楼层望去，透过玻璃隐约看到有个不属于人类的影子从楼层的窗户旁走过。赶紧往前走吧。莫凡没有去理会，周敏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刚往前走了几步，前方探路的张小侯急匆匆地回来了。 那里有5只以上的巨眼星鼠，我们得绕开。 张小侯说道。 从另外一条路走。莫凡点了点头，顺手拍了拍张小猴的肩膀，表示他做得很好。张小猴只能够勉强的一笑，这种环境下不强迫自己成长起来，就会变成队伍的累赘。张小猴自己也很恐慌，但看到莫凡还能够如此冷静应对，便不自觉有了几分勇气。绕开了那五只巨眼星鼠，众人走过了一半的小区，整个过程都算是有惊无险。 游泳池那边有一只巨眼星鼠在喝水， 绕开。 为什么？我们明明能够把它杀了，然后直接穿过去。 张树华很是不解地说道，别做没意义的战斗，眼下魔能比沙漠里的水都宝贵。一行九人终究是安全通过了明园小区，考虑到身后是有大部队跟随，莫凡选择的路线也是一些比较宽敞和通达的道路，否则拥挤在一起又遇到群魔袭击，那可就危险了。 很好，还剩下一公里我们就安全了。 薛木生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让莫凡带队是明智的，这家伙比他这个做老师的都有经验，利用寻妖粉推断，利用声东击西，利用瞬间轰杀方式零伤亡地穿过了明园小区。明园小区的妖魔数量远比刚才那条主街道多，他们能够安然无恙真的是很难得了。安全结界外妖魔的密集程度会更高，大家千万别有一点松懈。莫凡提醒大家道，剩下的一公里是一片很平常的商业居民混合的街区，没有很明显的主街道，大街小巷却错综复杂，这种地方很适合躲避妖魔，但同时也很容易被妖魔偷袭。九人行动起来其实是很灵巧的，不像大部队连转个弯都是巨大的工程。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